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家家表妹不一般，口若悬河能搬山，一天生意只一单，整月销售翻一番。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佳佳的表妹啊叫丽丽，在一家大型的百货公司当销售，这月她可是整个公司的红人，就开了一单生意，怎么就成了销售之星了呢？哎，现在不是流行穿越吗，咱们呀也玩一把穿越，回到丽丽开单的那天，来一个情景重现。 丽丽，你今天有几个顾客呀？ 经理，今天就接待了一位顾客。 只有一个吗？那你完成多少销售额呀？ 俩月的。 什么？你都卖什么了？赶紧给我说说。 我吧，就先卖给顾客一个吊钩，接着又卖给他钓竿跟钓丝。然后我就问那顾客打算去哪儿钓鱼啊？他说去海边。我说那该有艘小船才方便呀。于是顾客就买了艘小汽艇。我又说他肯定拖不动汽艇，不如买辆车吧，所以又卖给他一辆车。 丽丽，你太棒了，顾客来买一个吊钩，你竟然向他推销了这么多东西。 经理，其实吧，那顾客他不是来买吊钩的，是他老婆偏头痛，他是来买头痛药的。 买药的？这跟吊钩有什么关系啊？ 我听顾客那么说，就告诉他这个周末你妻子肯定要静养，那你就能自由活动了呀，所以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只能说这丽丽运气好，碰上个有钱没脑子的主，才差点把半个商场都给卖出去。那位说了，现实里哪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哎，还有那么句话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虽说这故事有点夸张，可是丽丽卖的毕竟全是真货呀，倒也不会让顾客吃亏。要是哪个推销员叫卖劣质产品，再碰上那没钱的，就算他背着唢呐上飞机吹上天了，最终也会饺子皮儿太薄，早晚得露馅。接着呢，就送给大家贾玲、白凯南带来的相声《拜拜了，嗷嗷好》。这里就有一位失败的推销员。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您的朋友，我叫老白。我宣布一个，爆一个猛料，我准备啊退出娱乐圈，我为这个产品呢做专职的形象代言人。什么产品？洗面奶。什么品牌？我姓白能白话，就叫白白了。这刚才那主持人都说了，这白白了，嗷嗷好。这嗷嗷好怎么回事呢？就是您抹了我这个白白了，就白的呀。朋友们一见着您，就说他白的都没法形容了，就说那个嗷嗷的。如果有一天，哎，对面走过来一位妙龄少女，她冲着你就喊外孙子，你千万不要慌张，她很有可能啊就是你姥姥。 外孙子， 哎哎，不是你谁啊？ 你姥姥。 你怎么骂人啊？ 你姥姥呢？ 哎， 我要求退货，强烈要求退货。 不是你冷静点，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嗯， 都是你们这白白的洗面奶给闹的呀。啊，自从我使用后第一天，我这脸整个就是一部国产大片儿，画皮。使用之后第二天，我这脸还是一部大片儿，人鬼情未了。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啊。使用之后第三天，我这脸还是一部大片儿。 什么呀？ 变形金刚真人版。我这可逮着你们了，赶紧给我退货吧，包赔损失。 不是，凭什么呀？你怎么能证明购买的就是我的商品呢？ 哎，是不是你们当时说买半斤洗面奶送半斤老婆饼？ 啊， 我这不是为了那半斤老婆饼吗？我就买了半斤洗面奶，没想到抹了之后，我这脸就变成老婆饼了。 不是，我得问问你，有发票吗？ 你光给老婆饼没给发票。 我还得问问你，你购买这个产品的包装上有我们的商标吗？ 你们说是为了方便顾客采用散装售货，我买的是半斤又饭盒装的，哪来的商标啊？ 既没发票又没商标， 凭什么就说购买的是我们的产品呢？ 不是，那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错哪儿了？ 我错在不该贪图老婆饼。 哼，你自己犯的错跟我说不着。 哦，跟你说不着是吧？那我就跟大伙儿说说，朋友们千万别买他们这白白的洗面奶，试用之后后果不堪设想，试用白白了您就算跟漂亮白白了。 你嚷嚷什么呀？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注意点影响 哟。怕嚷啊？我还就嚷了。他们这白白的洗面奶呀、啊、 哦好，我给你退了。 退了？ 我给你退了。 真的？ 啊，真的。 那还差不多、哎、 不过我跟你退的话，我们也得这个包容损失啊。 啊， 你想，你既然已经上台来了，你要不然这样，在台上你给我们这个白白了呀做一个广告，我就把产品送给你，我退给你了。 什么乱七八糟，做广告我哪会呀、啊、 很简单呀、啊、你就作为消费者、啊、说一说这个白白了洗面奶的好处。 说好处？ 哎，不用多，五条就行。 还五条呢？ 啊，你买了多少洗面奶啊？ 半斤。 你是说出一条我给你退一两。 哦，那我要说出五条来，你就都给我退了呗。 啊， 没问题。 哎， 听好了。 不过你必须得给我说够数啊。 哎呀，没问题。 啊，你先别着急，我得先做一广告。 你先让我做广告吧。 啊，你来。 朋友们 啊， 他们这白白了呀，嗷嗷好。 有多好？ 哎呦，有多好？有半斤的好处啊。 什么半斤的好处？五两的好处。 对对对。 啊不。五条的好处。 五条嘛，有五条好处。 哎，现在该到我做广告了 啊。你做吧。 啊，朋友们，你想容颜焕发吗？你想美丽永驻吗？使用了白白了是您明智的选择。 哎呦我呀妈呀， 请看广告。 白白了为什么这么好？白白了它就是这么好。白白了，白白了， 二号， 白白了， 二号， 二号， 二号，拜拜了， 拜拜 拜拜拜。这白白的洗面奶的好处太多了，请听第一条开始。 第一条啊， 开开 那个白白了嗷嗷好。 怎么好？ 怎么好呢？ 对啊， 一提到白白了就能够让人联想到画皮人鬼情未了，变形金刚真人版。 说好处提电影干嘛？ 不是，我说的是好处啊。啊，我是说呀，使用白白了您竟可以体会当大腕儿的感觉。 当大腕儿的感觉 啊？ 为什么呀？ 我有亲身体会啊。 哦， 自打我使用了白白了之后，甭管多热的天儿，只要出门您就必须得全副武装。 还全副武装？ 当然了，戴上帽子护住脑门，戴上眼镜遮住双眼，戴上口罩护住嘴，再把领子立起来护住脸。 你这包粽子呢？ 就这身打扮往大街上一溜达、 啊、 后边包准跟来一帮的狗仔队。朋友纷纷议论了、 嗯、 哎，你看，哎，一般的大腕上街，有戴帽子的，有戴口罩的，您看这位、 嗯、 裹得跟木乃伊似的，得多大腕儿、哎、 把你当明星了。 还有人追着让我给签名呢。 啊， 子怡，妈呀，你咋胖这样呢？ 这位什么眼神啊？ 后边那位立马就说他了、 啊、 嘿，看清楚了，这是子怡吗？啊， 就是， 这明明就是芙蓉嘛。姐姐给我签个名呗、 哎、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 所以说使用白白了您竟可以体会当大腕的感觉。白白了嗷嗷好。 好， 怎么样？这是第一条哈。 你这是夸我们的吗？ 我怎么不是夸你呀、啊、我说的是不是好处？ 大腕儿，大腕儿，是好处。 是好处不就完了吗？ 啊， 赶紧给我退一两吧。 哎，退一两没问题。你再准备准备第二条。 哦、 好吧， 第二条 先作为广告啊。朋友们，你想容颜焕发吗？ 哎呀， 你想美丽永驻吗？使用了白白了是您明智的选择，请看广告。 今年过节不收礼呀、啊，不收礼呀，不收礼，收礼还收白白了，白白了，啊哈！ 下面就听白白了第二条好处，快！ 白白了，二好啊！ 哎，怎么好啊？ 好嘛，白白了可以美化我们生活呀！ 哟，还能美化我们的生活呢！ 我告诉您说吧， 啊， 白白了呀， 亮白功能那确实强， 要么怎么叫白白了呢？怎么强啊？ 就是我们家那墙啊。 你们家那墙？ 好嘛，有一回往我们家墙上钉钉子、钉子没钉进去，好嘛，愣把墙皮一大掉一块。不是，您说这么白的墙上有块黑斑得多难看，您说我怎么办？您猜我怎么办啊？您猜不着。我抄起饭盒，顺手抹了一块白白的洗面奶，呼，奇迹出现了！哎，这洗面奶跟墙体结合的，那叫个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想抠您都抠不下来。无意间我又发现白白一项新功能，压还能刮大白，既方便实用还环保。您瞧准了，白白了洗面奶，白白了，嗷嗷好您嘞。 好， 怎么样？这是第二条。 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我们这个白白了实乃家庭装修首选材料啊！ 啊， 我们这是往脸上抹，为什么不弄墙上去了？ 我说它用途多吗？ 你用途多，你得说对人有什么好处。 我下边不就说人了吗？ 下边说人了 啊？ 那行，我还作为广告啊， 朋友们，广告， 你想容颜焕发吗？ 哎、 你想美丽永驻吗、哎？使用了白白了，是您明智的选择，请看广告。 我喜欢白白了，也就爱白白了。青春期的我们每天都要喝白白了，嗷嗷好 。黑白白就是我。下面请听白白了第三条的好处，马上开始。 白白了，嗷嗷好。 怎么好？ 白白了可以让丈夫找回做男人的自信。 哎，媳妇儿漂亮了，丈夫当然自信了，这说到点上了，您好好听这条啊。 过去啊，我在家里说一不二，我老公那是敢怒不敢言呢。可是自从我使用了白白了洗面奶，不出一个星期，我就从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我老公在家里的地位那是直线飙升，全线飘红啊。为了不被老公抛弃，老婆在家里只能百依百顺，任劳任怨。如果您也想成为这样的好老公，那么还在犹豫什么？快拿起电话订购白白了洗面奶，800-820-8820，白白了，嗷嗷好。 好， 怎么样？第四 不是 第三条，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说跑题了呢？ 不是，我说的都是好处， 是好处是吧？ 当然是好处了。 准备准备下一条啊， 赶紧的。 我这个广告还得说一下，朋友们，你想容颜焕发吗？你想美丽永驻吗？使用了白白了，是您明智的选择。 哎呀，胃疼，看你这广告。 一声亲，拜拜了，拜拜了呀，嗷嗷好。白白了呀，真白，香醉人间，白白了。 请听白白了第四条好处，开始。 白白了，闹闹好啊。 哎，怎么好呢？ 怎么好？白白了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防范的作用。 哟，对社会治安还有作用呢？ 那当然了。哎，我自从使用了白白了洗面奶之后啊。我生活规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天我都不出门，常常在夜间出没，哪条道黑哪条道人少，我就转走哪条道。 你不害怕呀？ 怕嘛呀。有一天晚上我下夜班，走在人烟稀少的小道上，忽然树丛里蹭蹭窜出两条彪形大汉呐，要打劫，我不给。 这是要接骂呀？ 你管得着吗你？后来这两条彪形大汉从腰里唰唰唰就掏出了两把菜刀啊。 你先等会儿吧。 怎么了？ 两把菜刀应该是唰唰两声，你唰了三声。 前两声唰唰是菜刀，第三声是我唰撕下了脸上的面纱呀。哎呦，月光下衬着我的这张小脸儿哦，两名歹徒一见我这脸啊，扔下菜刀撒腿就跑，边跑还边喊呐， 喊什么呀？ 外星生物攻占地球了。 把你当星外来客了。 掰掰了洗面奶不但能防贼，还能给您带来意外收获。 什么收获？ 那两把菜刀，切菜倍儿快。 这谁打劫谁呀、啊？ 所以说呀，掰掰了，闹闹好您呢。 好。 怎么样？第四条了啊，这是 我 赶紧给我 都推给你了。就到这儿，你别说了， 还差一条呢、哎。 差一条不用说了，我也全都推给你了。 那怎么行呢？ 啊， 我是那种占人便宜的人嘛。朋友们，你想容颜焕发吗？你想美丽永驻吗？快使用白白了，是您明智的选择。 不是，他也会了。 快看广告吧。嘿，白白了，白白，白白，白白了，嗷嗷好。 白白，白白，白白了，嗷嗷好。 拜拜了，二号，二号，二号，嘿，拜拜了。 下面这个拜拜了，嗷嗷好。 怎么好呢？ 这得问你呀。 啊，问我，拜拜了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品味呀。 还能提高生活品味呢？ 当然了，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您是一位爱狗人士，一定希望拥一只名犬吧。 我是想要一条名犬，名狗太贵，我买不起。 没有关系，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呀？ 您只需要买一只普通的小黄狗，每天用白白的给它洗脸，不出一个星期，您就会惊喜地发现，哇塞，这只狗脸皮变松了，皱纹增多了，哎呀妈呀，一只崭新的沙皮诞生了。 我亏你想得出来。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广告词呢。 那你说吧。 朋友们，你想提高生活品味吗？你想迅速致富吗？购买我们，白白了高科技转基因产品，白白了真神奇，土狗也能变沙皮。 白白了就是好，吓得土狗到处跑，哪儿跑 啊？干嘛呀？ 还没谢幕呢。 哦，那朋友们，那就 白白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幽默一网打尽，开心翻上几番，咱们接着快乐合家欢。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过让售楼员忽悠的经历吧。房产经纪人为了推销房子，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夸他们这楼怎么怎么好。 小何，我今天去一新建的小区办事儿，看见一特能忽悠的售楼员。 忽悠？有赵本山能忽悠吗？ 差不多吧。我经过那售楼员身边的时候，就听见他正跟那客户忽悠呢，说什么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地方啊，阳光明媚，空气清洁，鲜花和绿草遍地都是，这儿的居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疾病和死亡。 这忽悠也忒大发了吧。 哎，就在这时候，一对送葬的人从远处走来，一路上哭声震天。这售楼员反应可快了，马上就说，哦，你们看这位可怜的人，他是这儿的医生，他没生意，被活活饿死了。 好家伙，可真能吹啊。但愿这位医生的家人别再碰见徐峥。 徐峥？光头那演员？这哪儿跟哪儿啊？ 哎，我说的是电影《疯狂的赛车》里边徐峥扮演的是那个丧葬公司经理，那角色也是一个疯狂的推销员。哎，不信你来听听。 先生，我们这边有好几种户型，您看看，有大户型、小户型，楼中楼，包括还有私人别墅。 来来来来来，这位先生不好意思，请你不要抽烟。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值得一生典藏。请看这边，全市的楼价都在涨，有没有？有没有？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我告诉你。小鹿，你在干什么？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去冲杯咖啡好不好？ 啊，读背影啊！ 我跟你说，你目光有够专业了，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请看这边，稀缺阳光豪宅，双卫大客厅结构，复式设计，仅余一席。 人家是复式结构啊。 不好意思，我们是往下一层，好不好？ 仅售60000块钱，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好不好？ 起价。 这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虎舞项目，18相送，一水黑，看上去就像黑社会，有没有？有没有？要的就是气氛，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大灵堂送纸钱，丧葬服务一条龙，一条龙，这么好的服务，我天天在这里上班，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了。 咖啡。 小鹿，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给我干嘛？给客户啊。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来一套？ 那个，你这还有没有点再便宜点的？ 哎呦，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那抱歉了，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 哎，我说你哪个眼看着我没钱了？ 一段电影原声出自《疯狂的赛车》，疯狂推销为哪般？业绩提升是关键。咱们看事实，莫信传言，阖家欢乐才最心安。好了，疯狂推销员的幽默故事啊，今儿个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本期快乐阖家欢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呢，一块儿听一首张信哲演唱的《说谎》。韩健和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陪伴，回见。 这次我又担心到天亮，现在你靠在谁身旁？窗外透进来的光，照得心发慌。熬过了失眠的晚上，每次你的理由都一样。其实我都懂，只是不讲，把自己弄得很忙，其实是假装。看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我会遗忘，别再说谎。只是不讲，把自己弄得很忙，其实是假装。看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会遗忘，别再